的眼，眼里的梦，悲欢相间，就此便归去，何等平淡，再痴再恋，未舍未冷，却怕这灿烂，一刻便消散，再一次孤单，真的是不惯。难得是今晚，再次起舞。